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政协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区政协主席吴问平主持了本次会议并讲话，副区长杨贝贝通报了区政府2017年提案办理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6项议程。 近日，记者从北京新机场商业资源招商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一共有9家客运航空公司和1家货运公司确定入驻新机场，分别是南航、东航、首都航、河北航、春秋航、中联航、奥凯联、吉祥航、东海航和中油航空。其中中油航空更是作为唯一1家货运公司入列。 宽阔平整的马路，充满暖暖爱意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拥有特色美食的农家院，对于很多大兴区农民来说，美丽乡村早已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发生在身边的乡村巨变。今天记者就带您走进大兴的几个乡村，一起去感受他们的美。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政协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区政协主席吴问平主持了本次会议并讲话，副区长杨贝贝通报了区政府2017年提案办理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6项议程。一、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三、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大兴区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四、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宜，包括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程，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日程和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以及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委员分组讨论安排。五、审议通过了有关委员调整事宜。六、审议通过了有关委员会人事任免事宜。在这次会议上，吴问平表示，按照全区工作安排，政协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1月14号至17号召开，要求全体委员要高度重视，做好充分的准备，以确保第二次会议圆满召开。同时，希望委员们在会前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呼声，发挥好联系各界群众的桥梁和作用。其次，要遵守纪律，发挥表率作用。政协常委不只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希望常委能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履职，为全体政协委员做表率。最后，要凝心聚力，积极的献言献策，率先规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质量高的提案，在各种讨论中踊跃发言，提出有见地、有深度的意见和建议。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北京新机场商业资源招商发布会上了解到， 目前一共有9家客运航空公司和1家货运公司确定入驻新机场，分别是南航、东航、首都航、河北航、春秋航、中联航、奥凯联、吉祥航、东海航和中油航空。其中中油航空更是作为唯一一家货运公司入列。 根据规划，北京新机场将建设4条跑道、150个机位的客机坪，以及7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和相应设施，包括货运、空管、航油、市政配套和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期工程将按照设计目标，预计2025年旅客吞吐量超过70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到200万吨。 2016年7月，民航局下发了通知，规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等非主基地航空公司将按照原则进驻北京新机场，也就是统一征用、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生产保障设施将由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统筹建设。 相关负责人认为，中油航空成功入驻北京新机场将可能产生马太效应，进一步提升高端快递和航空快递的门槛，受到多方制约，比如全货机采购、航线和基础设施等，其他品牌快递企业将很难撼动中油航空在北方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优势地位。 近年来， EMS 也就是邮政特快专递服务不断发力实效，今年更是动作频频，先是年初提出狠抓标快，尤其是航空产品，推出了重点城市户际次日地的时效产品，3月份又升级次日地，在全国24个省、62个重点城市率先推出限时未达、原银奉还的服务。 邮政特快专递服务敢于如此承诺，邮航实力是底气之一。截至目前，中油航空的机队规模已经达到了33架，仅次于拥有40架全货机的顺丰航空。 早在2015年，北京市政府就将邮政业发展需求纳入了新机场建设的重点内容，北京新机场也将成为京津冀邮政业协同发展的牛鼻子。不仅如此，新机场还将成为我国快递企业追赶国际巨头的桥头堡，京津冀快递企业将能够大显身手。 据了解，顺丰航空也有意入驻北京新机场。今年3月，顺丰还与北京新航城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建设顺丰产业服务基地。 本台消息：宽阔平整的马路，充满暖暖爱意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拥有特色美食的农家院，对于很多大兴区农民来说，美丽乡村早已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发生在身边的乡村巨变。接下来记者就带您走进大兴的几个乡村，一起来感受一下他们的美。 在长子营镇赤鲁村，这里的老年餐厅一年365天风雨无阻为老人们送上热饭。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餐厅里，记者看到村里的老人们正在吃早餐，餐厅广播播放着老人们爱听的评剧，飞扬的乐曲透着一股浓浓的乡情，温暖也在清晨的阳光里弥漫开来。 长子营镇赤鲁村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天中午，我看到村里一位大娘在门口坐着，我就问她吃饭没，她说没吃。我想都这么晚了，老人还吃不上饭，咱们都说要老有所养，我们就想弄一个养老中心，让这些老人晚年能过得幸福。 2013年9月，赤鲁村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中心成立后，村里的老人们过上了三餐无忧的生活。对于上了年纪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到饭点都会准时将饭菜送到老人家中。 除了老年餐厅，养老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休息室、娱乐室，让家中无人照顾的老人们白天可以在服务中心打打牌、唠唠嗑，累了的时候还能在休息室里小睡一会儿。 离开了赤鲁村，记者又赶到了青云店镇的东新屯。每到饭点，村里的主路两侧就停满了城里来的小轿车。像东新屯村这样的普通村庄，既没山没水，一马平川，又没啥特色产业，村里的男女老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凭着一碗手擀面，居然就让村里人捧上了金饭碗。没错，就是这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手擀面，如今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城里人慕名而来。 青云店镇东新屯村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村大部分人都是从山西迁过来的，大家有的就是做面的手艺，所以就想做手擀面。老娘们的手擀面，这充满乡土气息的名字和手擀面本身一样，带着口嚼劲儿。东新屯就凭着这碗手擀面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于是村里就动员手艺最好的婆婆媳妇们纷纷开办起了特色农家餐厅，专门经营风味手擀面，搞起了民俗旅游。 东新屯农家乐的经营户王燕说，自打我们经营这个农家乐老娘们手擀面以后，这个收入也多了，现在想买个车也不成问题。眼看民俗旅游火了，其他村民也积极要求加入民俗户行列。就这样，东新屯一个普通的京郊农村，近年来竟然靠着民俗旅游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傍晚时分，夜幕降临，每到这个点儿，魏慎庄镇半壁店村的村民黄维正就会和老伴一起带着孙子来到村里的月季湾公园遛弯，享受天伦之乐。黄维正告诉记者，现在一出门就有公园，跟以前比就是天与地的差别，这就是我梦想的家园。 历史上的半壁店风沙及水患严重，近年来半壁店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通过多种措施积极改善生态环境，比如兴修水利、开挖灌渠、营造农田防护林带等，这里逐渐拥有了一个平和优美的自然环境。 在半壁店村，村东村南都有美丽的银杏林环绕，月季湾公园点缀在村中，碧波荡漾，垂柳依依，廊桥掩映，半壁店村俨然成了一座花园式的村庄。伴随着2016年世界月季大会的大好时机，半壁店村还与同镇的魏庄村一起被打造成了一文一武的特色文化村。 说起魏庄村，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武术文化村。这里背靠着月季产业基地，虽然没有养成童话般的气质，但是崇德尚武是魏庄村的一大特色，也赋予了村子独特的风貌和魅力。来到魏庄村，首先会被这里迷人的风景所吸引。花坛里种满了芬芳的月季，将村庄点缀得姹紫嫣红。 魏庄村之所以以武著称，是因为在清朝光绪年间，村里有一户人家是武术世家，家中子弟世代习武，尤其是第三代武举人张麟阁更是精通18般兵器，尤善骑射，深受皇帝的青睐，家中更有皇帝亲赐的靴子、袍服等物。 魏庄村里为了纪念武举人张麟阁，发扬武术文化，就在村西口建起了一个2000多平米的太极广场。如今这个太极广场已经成为村里人习武练拳、开展文娱活动的绝佳场所。魏庄村不仅主动传播教授太极拳，还积极地组织村民参加区里的比赛。 提到魏庄村，就不得不提到坦博新善院，因为这里有白墙灰瓦、原汁原味的徽派建筑，建筑中的一榫一卯都别具精致韵味，让人为建筑的创造者感到折服。除此之外，园内还有世界体量最大的油画、山水墨画和道德经书法。 在大兴，既有全民崇德尚武展示大兴人精气神的村子，也有景色美不胜收的绿色小镇。从蓝天白云飘、青山绿水流，到文化魅力彰显、百姓收入增加，美丽乡村不仅要看着漂亮，还要发展的漂亮。 赤鲁村、东新屯、半壁店村、魏庄村，这些村庄都是大兴美丽乡村中的一个缩影，而正是这些普通乡村所渗透出的人文情怀，打造出的宜居环境，以及洋溢在乡亲脸上的那种安宁祥和，才让人实实在在看到了乡村的变化，还有那份真正触手可及的幸福。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进入十二月以后，北京开启了寒冬模式。位于大兴区榆垡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早早为动物们量身打造了安全过冬的方案。老虎、狮子靠在暖气旁边吃牛肉，蜥蜴、蟒蛇开着空调睡大觉，饲养员还会给天鹅、鸭子喂豆粕来增加蛋白质摄入量。接下来就请您跟随我台记者苏浩、杨颖一起去动物园里转转吧。 进入十二月以后，北京开始逐渐降温，然而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却没有感受到冬日的寒冷，因为在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精心照料下，他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季节不多见的温暖。十二月十八号，我们也来到了位于大兴区榆垡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向园里的管理人员们了解一下在寒冷的冬季对小动物们的御寒措施以及饮食方面的调整。首先我们走入的是萌宠幼儿园，这是今年刚刚推出的新场馆，馆内都是一些刚出生不久的小动物。我们也见到了可爱的羊驼王子与出生仅仅两个月的斑鬣狗班尼。进入冬季之后，动物的习性也有所改变，饮食上的改变也是必不可少的。那萌宠幼儿园的小动物们早中晚餐都做了什么调整呢？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营销部经理姜立成也给我们做了耐心的解答。 在冬季的时候，野生动物它会给增加食物和一些蛋白质的含量，所以呢基本上所有的动物都会增加它的这个饮食。你比如说我刚才看的小斑鬣狗是要增加大概有个三分之一的食物的啊，以保证它冬天顺利过冬。然后草食动物呢，是我们在饲料上面呢有一些调整，就是把这些天鹅和鸭子这些饲料增加一些豆粕，就是增加它的蛋白质含量。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狮虎馆，饲养员胡征林告诉我们说，这里一共有28只狮子老虎，每只狮子老虎每天可以进食12斤左右的食物。而针对冬天的降温，饲养员也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做了一些调整。 它的屋里我们给它使用这个暖气，然后窗户给它保持通风。户外就是说，比如我们早上放它的时候，比如里边是温度高，外边温度低，我们不可能说立马给放出来，然后门可以打开一点，让它那就是空气进来点，让它温度适合适合再向外边放。饮食上冬天呢，就是我们给它加料，多给喂点，因为它冬天吃的比较多点。 相对于猛兽区和萌宠区，爬行动物馆对温度的要求则严格得多。这寒冷的冬天，动物园对蜥蜴、蛇类等爬行动物又会做什么细致的保温措施呢？ 我们爬行啊，对温湿度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温度一般控制在30度左右比较合适，好多都是来自非洲的，还有这个湿度也是一般都控制在60%到80%。所以到了冬季以后呢，我们馆里边一共有4种取暖的措施，一个是每个兽首里边都有预报灯，还有中央空调，还有暖气，还有地热。如果要是温度还是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加一两个预报灯来增加它的温度。所以每个兽首我们现在的温湿度都保持得相当好，基本上每个兽首的温度都能达到27到30度左右。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号，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斑鬣狗妈妈剖腹产产下了一只小斑鬣狗，这也是北京野生动物园斑鬣狗入住以来首次通过人工剖腹产产崽。如今快6个月了，小斑鬣狗又变成什么样了呢？刚一走进萌宝幼儿园，记者就看到了这只快6个月大的小斑鬣狗正在和一只羊驼玩耍。看见有生人靠近，它就立刻跑到远处躲起来，然后一点一点地向你靠近。北京野生动物园育幼员王硕介绍说， 生下来之后，它跟别的动物，像我们跟让它跟老虎一块儿玩耍，小时候，然后经常欺负那只老虎，所以呢，以为它是雌性。所以呢，给它起一个就是小姑娘的一个名字吧，叫班尼，用了它一个姓。 我看它后腿跑的时候老有点那个弯着，还是因为它太小了，是吗？ 不，猎狗的话，它就是前腿长，后腿短，弓着身子走路。 和生下来不同的是，现在的小班尼非常活泼好动，而且它的背上已经长满了棕黑色的斑点。在育幼员的精心照料下，小斑鬣狗茁壮成长，体重也从出生时的3斤长到了现在的25斤。 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小班尼的妈妈一直处于恢复状态，不能哺育自己的宝宝，所以班尼生下来以后一直是人工喂养的。这也是北京野生动物园首次人工喂养斑鬣狗。 咱们这班尼是我们这儿第一次繁育，然后也是剖腹产出来的。出生的时候它就有牙，它虽然叫鬣狗，但是偏于猫科，所以呢，这个奶粉的话，我们喂的是猫科的奶粉。现在它有5个月了，可以吃那个肉丁，然后拌奶。因为是第一次繁育这种斑鬣狗，所以呢，它的喂养方面我们都是重新摸索。然后现在看来，它的生长方面还是比较健康的。 虽然外形酷似狗，不过它可不是普通的狗。斑鬣狗的脑袋是可以360度旋转的，而且它的机敏程度绝对让你惊叹不如。工作人员还介绍说，斑鬣狗是鬣狗家族中的老大哥，与他们的兄弟纹鬣狗、棕鬣狗和土狼相比，斑鬣狗的个头最大，长得也最强壮。斑鬣狗主要生活在非洲大陆的森林、沼泽和沙漠当中，是仅次于狮子之后的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 那我们饲养的时候一般不让它跟非洲狮见面，或者是隔离的，然后就怕它们打架。 这么凶猛？ 见面就掐。像它的温度比较严格，因为它是非洲动物，所以呢，我们一般保持在22到23度左右。我们这里供暖设备是那个地暖和空调，烧地暖的话，它那个湿度会降低，所以呢，我们有那个加湿器，让它湿度保持在40%左右。 斑鬣狗非常聪明，它们有着非常复杂的行为语言，例如打招呼的时候会碰鼻子、舔舌头、蹭身体。表示恭敬时会咯咯笑，快速点头和趴在地上。而且在斑鬣狗的族群中，雌性斑鬣狗要比雄性斑鬣狗更具有攻击性。那快6个月大的小班尼到底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呢？北京野生动物园育幼员王硕告诉记者， 原来也没有饲养斑鬣狗经验，它的生殖器跟那个别的动物生殖器是不一样的，它的雌性雄性生殖器都长一样，然后只有交配的时候才可以看出来。这个斑鬣狗我们就是老是散养的，然后让它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喂养的时候它还是很听话的，但是一把它放出来，像这种空旷的场地它还是很兴奋，然后玩性比较大。像我们给别的动物切菜的时候，它会给我们捣乱，然后我们就会大声的喝止它，或者是一个眼神。它很聪明，然后它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王硕还告诉记者，小班尼1岁以后就要离开萌宝幼儿园，回归族群生活了。 明年开春的话，大家有可能会看到它的身影。我们预计的话是在1年左右吧，然后让它可以正常的适应外面的环境，因为从我们这里养的比较娇气一些。 大概咱们现在野生动物园有多少只这个？ 有10只左右斑鬣狗，但是母性只有2只。 目前横向生长的小班尼在幼儿园里可谓是衣食无忧。喜欢小动物的游客，你可以去北京野生动物园的萌宝幼儿园里一睹它的风采。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市南水北调办了解到，截止到12月19号上午，南水进京总量达到30亿立方米。3年来，南水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2类，1100万市民已经喝上了长江水。19号早上8:41，根据市南水北调办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底通水以来，进京南水累计总量已经达到了30亿立方米。 北京是水资源紧缺的城市，南水进京之前，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00立方米，远低于国际缺水警戒线。为了确保供水，库容量40多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多年来一直维持低水位运行，储水量甚至一度跌破了10亿立方米。 南水进京首先要满足的就是市民喝的需求。目前全市共有8座水厂接纳南水，每天取水200多万立方米。3年来，自来水厂共吞下南水20多亿立方米，供水范围基本覆盖了中心城区，以及大兴、门头沟、昌平、通州等部分区域，超过1100万人喝上了甘甜的长江水。 除了供应市民饮用之外，富裕的南水还存入了密云、怀柔和130等水库，增加城市水资源战略储备。就拿密云水库来说，3年来累计减少出库量约22亿立方米，并向密云水库反向存储长江水近4亿立方米。 过去一年，京城大水盆不断刷新着2000年以来的蓄水记录，如今蓄水量已经超过了20亿立方米，城市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多的保障。 南水还为本市赢得了宝贵的水资源涵养期，应急水源地得以休养生息。用上南水仅一年的时间，本市地下水位就初步实现了止跌回升。到今年十月底，全市地下水储量增加1亿多立方米，而在密云、怀柔、顺义应急水源地，因为南水的反向回补，地下水涵养和恢复效果显著。今年以来，地下水平均升幅近7米，最大升幅更是超过了17米。 这种稳定的外调水源，为落实城市功能定位、促进非首都功能疏解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第三阶段重点建设任务都已经开工，这其中主要包括了大兴支线、河西支线和亦庄调节池二期等。配套工程建成以后，将进一步促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快实现城乡供水平衡。 本台消息，最近林肯公园社区迎来了社区温馨巧手坊成立2周年的日子，社区组织开展了温馨巧手年终作品展览，为居民们营造了一个艺术作品争奇斗艳的殿堂。 活动中的手工展示内容多样，有编织、耳枕、布贴画、穿珠工艺等等，展出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栩栩如生的林加达水女孩，有民族风味浓厚的福字，还有清新秀丽的编珠作品。如此多的精美作品汇聚一堂，使整个展览俨然成为了一个艺术殿堂。 精致的作品吸引了社区居民纷纷前来参观，纷纷表示社区妇联的活动提高了居民自身的艺术品味，丰富了文化生活，也挖掘了自己的潜能。能在社区内参观到这么多精致的作品，确实让人感官惊艳。 本台消息，为了提高社区卫生水平和环境质量，瀛海家园伊里社区卫生环境整治活动拉开了帷幕。30多名来自社区的志愿者、居委会工作人员还有物业人员参加了活动。 社区志愿者、居委会工作人员以及物业人员一共分成了3组，分头对社区进行了彻底清理，尤其对于绿化带、人行道和乱张贴小标语的位置更是清除得格外仔细。虽然天气严寒，但是大家干劲十足。 志愿者们有的捡拾路边垃圾，有的清理乱张贴的小标语，有的捡拾草坪内的杂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的整治，生活垃圾等被有效清除，辖区的卫生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通过活动，志愿者们也想呼吁社区居民，希望每个人都能自觉维护好环境卫生，用实际行动给自己的家园平添一份美好。 本台消息，最近天宫苑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组织10名社会化退休人员参加了区劳服中心在区医院体检中心进行的免费健康检查。 这次体检包括有多个项目，其中包括心电图、B 超、血常规、尿常规和内科等。在体检过程中，医生根据检查结果，针对个别检查指数不在正常值范围内的老年人进行了诊断和建议指导，同时叮嘱老人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自我保健意识。 由于体检需要空腹，天宫苑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为老年人准备了营养早餐，细心周到地做好了退休人员健康体检的后勤保障工作。 通过健康体检，使社会化退休人员更加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不仅为老人们提供了优质的检测保障，更是为退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靳世萌编辑。 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